后的那一天，你轻轻地唱着歌，未曾感受的温柔模糊我的双眼，终于也可以开始一个人看明天。哦哦耶，你放下我走向前，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把脆弱变成一面墙。